我们来今天讲智通啊，智通是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啊，学楞伽经，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楞伽经了，现在每个人二愣子嘛，楞严经跟楞伽经，这个楞伽经啊，很不容易的，它是蛮深的啊。我看真的就是我自己后来啊，大概涉猎这些不同的经典哦、啊。我看真的就是禅宗，你说这一脉的经文最难嘛？哦，禅宗的这些就是全部讲了义实相，那个六祖坛经，我们先学到现在，你也知道也不简单哦。然后心经、金刚经，那不用讲了，圆觉经就是楞严经的缩小版。你没有学过楞严经，去学了圆觉经哦，根本我觉得是不可能学得太懂的。就像没有学楞严经去学心经，你也不可能太懂。哦，也你去学《金刚经》也不可能太懂，所以真的是开悟在楞严了。然后再来一个楞伽经啊，楞伽经跟楞严经基本上是性质不太一样，但是是也是一部非常够力的经典。那么还有个维摩诘经，所以呢，楞伽经啊也是其实应该是禅宗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它是以楞伽经为这个他们的正叫做怎么样？他们等于是他们所家传之宝，其实是楞伽经。到了六祖坛经才变成，到六祖啦才变成了那个金刚经啊、哦。所以楞伽经其实在禅宗这一脉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这个智通呢，他就学楞伽经，学了半天啊，他说也是念了千余遍，那也不容易啊。那个千余遍。开玩笑，楞伽经这么长念千余遍也不容易，但是它里面有个概念，它到现在还没搞清楚是什么呢？就是三身跟四智。哦，你看我们搞了这么多年了，哦，你说从6年前我们最前面的啊、哦、，Jasmine、Jenny，诶，还有对，就 Jasmine 跟 Jenny 现在这边上课，然后。后来慢慢陆陆续续加进来的同学，我们到现在最多的大概有6年，5年多6年了，almost。那到现在，谁敢说自己三身跟四智还有五蕴？哇，真的摸通了。我刚刚大概没有人敢讲，敢这么讲，我都不敢这么讲。我们大概有个皮毛，但这几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你学禅宗这一脉，或者你学佛。这几个概念你是肯定要有的哦，从来也没有经文，就是佛经的经典里面，并没有说对这些内容讲得非常这个仔细的去解释。我觉得反而六祖坛经它倒是对于三身啊、哦、跟四智，我觉得的确有一个我觉得很到位的一个见解啊、哦，三身。那所有同学都知道，就是我们所讲的法身、报身跟应化身。哦，在六祖坛经里面所讲的，他说，我们就讲，反正就是智通这个大 chapter 啊、哦，我们不要照经文念了，我们就讲这个重点。你说这个三身啊、哦，第一个概念你要知道哦，它这个智通啊，就是说六祖坛经啊里面所讲的这个三身，就是六祖它的 definition，它是一体三身，就是绝对不是说一个人身上有三个身体，或者有三个身，一个法身、一个报身、一个应化身，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它是一体三身，三身一体，就是这三身啊，其实是一身啊，它是同体，只是它的功能相用不太一样，这个你肯定要知道。就是说，整个禅宗，我们讲明心见性，讲如来藏，讲实相，都是体用一如，相用，这个叫做性相一如，对不对？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讲的就是体性，色呢，其实就是讲它的面相，它的相用。也就是说，缘起即性空，性空即缘起。缘起性空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这如来藏在这净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但是呢，你也找不到它。哦，这个是禅宗，你要慢慢慢慢进入到它这个境界里面去。好，如果在这样子的基础之下，那你就知道他说啊，这个智那个六祖慧能怎么去跟他解释呢？他说三身者啊，清净法身，汝之性也。你看，法身是体，就是指的是我们那个性空，就是如来藏，它那个本其实就是如来藏吧？哦，就是它的这个 空寂的本体，哦，汝之性也，圆满报身呢，汝之智也。这个智啊，就是说你这个法身啊，清净的法身，你是有智慧的，你是有觉知的。这个智慧啊，有点感觉像人为的，你就想它是有这个觉知。这个智不是我们人世间的智慧，是那个般若正智，就是般若汝之般若也。你这么去想就可以。那般若是什么？就是空性的智慧哦。那么千百亿化身呢？汝之行也。这个行是什么？就是用啊。所以你看，一体三身就是体相用，这个法身是体，这个报身呢，其实它也有用在里面，但它的光明之相、般若正智、光明之相觉醒。那么这个百千万亿的化身呢，各种化身呢，就是你的行。其实这个行啊，也就是用。那么他说，如果你觉得脱离你的本性啊，还有这么三身的话，你有另外哇，还有个三身 A、B、C 三身，那你搞错了。其实体相用是同一件事情，体即体即用，即体即相，性相亦如。你搞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哦，你就真的就是空性正德了。但是为什么刚刚说一直跟大家讲说你要去上看心禅，你不能只是了解。你就听过啊，我知道空性是什么，那也就是人家跟你讲说这个水加上硫酸会爆炸，你就只听人家讲说水跟硫酸是爆炸，加起来会爆炸，那么你自己见过吗？没有。那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的呢？我也不知道，我就听他讲。那你觉得那个你会真的这么相信吗？其实你也只是相信那个人，不见得相信这件事情，因为那个人你觉得他讲的可能是对的，那就是对的。所以这个不叫证悟啊，这个叫做闻啊，你听过啊，你知道有这么件事情啊，你也勉强相信吧。但是你没有亲自的证悟，你没有做实验。所以说修这么重要啊，修很重要。那么它这个一体三身啊，所以你看这个法身，法身就是我们的体性啊。那你这个体性呢，其实我们讲说万法法身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佛性。有情众生叫佛性，无情的众生呢叫法性，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情、哦、所以你看三身四智，而这个报身呢，报身啊讲的是我们报身，就你一定要还是要清楚的概念。你看我们佛陀不是跟我们讲说要福慧双修吗？你的智慧空性智慧跟你的那个慈悲心具足嘛，所以你一面怎么样自己去证得五蕴皆空，一方面呢自己离苦得乐，还要帮助其他人度一切苦厄，你要度一切苦厄，所以你又修福又修慧，福慧两个是双修的嘛，一直往前走，不停往前走，等到圆满的时候什么呢？法报化三身就现行，就是说同时具足，同时圆满。这个报身是因为你修福德，一直修一直修，当然因为我们是因无所住而行布施，所以这个福德就是初三界的功德，你的功德以及你的这个般若智慧双头马车往前走，走到最后你肯定是有法身跟报身。这个报身啊，是佛陀因为他功德圆满了，他就一定会有个自受用的报身。我们说大如须弥山啊，根本这个报身也不是我们多所能够想象得到，而且那个报身我相信大如须弥山也只是说因为我们是凡夫嘛，我们大概能够理解的范围也就是一个须弥山、哦、所以他也就在尽量用我们的文字语言能够形容给我们听，那他实际上肯定不是这个样子。但报身你知道就是他自己能受用，是光明的、哦、是巨大的，是他就是可以享用这个报身。但是报身也有另外一个用处啊，另外一个用处是什么？度化这些菩萨们、哦，菩萨才看得到佛的报身、哦、那么但是呢你菩萨是不是有52个位阶，就是一直往上、啊、这个 你有52品无明烦恼嘛，每断一品烦恼就多证一分法身嘛，对不对？你等于是52层楼，你在一楼的这菩萨就只能看到一楼的光 景观，那么你八楼的景观跟第50层楼的景观你是看不到的，你真的就得自己慢慢修，一层层往上爬，你才有办法一层一层的景观你能够看得到，尽收眼底啊。所以这个报身啊，它所以光有法身没用嘛，那你一定要有相用啊，对吧？所以它这个报身啊，就是说是自受用以及菩萨受用。那么它还有一个百千亿的这个化身，应化身呢，就是因为它在因地发心啊， 发愿，他要度化众生。所以当他这个 正得佛果之后啊，他肯定一定是什么什么众生有求，他就还是必应。他并没有起心动念啊，这是他前因地发的心，他跟你有感应的，他就是一直在放这个电波出去。那么你呢，也他或者他一边放电波一边也收电波，你要叫他他就听到，他会感应，他不会主动去帮你。你没有想要被帮忙的时候，这个因缘没有成熟的时候是帮不了的，是没有用的、哦、所以你再叫观世音菩萨，如果你没有这个福德因缘，他也救不了你。不是他不救你，是他的电波放出来你收不到，他的甘霖降下来你的盆子接不到，你的盆子里面有个洞，或者你的盆子是倒过来的，那没有用。所以为什么才说我们啊，平常为什么会念佛号，会诵经，会持咒，其实就是一是跟他们感应道交，你就是清净心去持咒。那么你跟我们其实仁波切是说持咒你一定是 focus 在一两个名号一两个咒，你不会散弹打鸟每个都念嘛、哦、因为一定到最后，你可能一开始都念，你到最后一定会 settle down 在一个跟你最相应的那一两个或两三个，我觉得你就是去持这个名号，观世音菩萨也好，这个绿度母也好，或者是阿弥陀佛也好，都可以哦。你最后会有一两个字跟你感应到，就是你跟你真的契合的，那最后你就持咒持到最后，你真的就是进入那个境，天人合一，你就是哇感应道交。那你真有危难什么时候，你那发自内心跟他 connect 这个讯号出去，绝对会被得救。就是说，所以我们一路啊也要种善因，就是你这个因缘你一直要铺陈，你不会一边念佛号一边做坏事嘛，这个是 conflict。 你每天到牧师那边去，神父那边去忏悔，然后隔天再继续去杀人，这不行嘛，或烧杀淫掠骗，这不行嘛。所以你的行为当然跟你的心是一致的。我深信啊，我深信这个前世的业力虽然注定，但是有福报，你早提早认识到，就接触到这个佛法，你知道这所有一切其实是因缘果报嘛，这是因缘法则。所以你提早去改，真的去努力，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哦。虽然还有一部分你可以改变外境，还有另外一部分呢，你会改变你自己的心，去如何对这个外境。像前两天啊，我在上那个 Carita 他们小班的那个课，其中就有在现在在上到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化身、十四无畏，还有四不可思议。他说啊，其实你为什么一直念观世音菩萨佛号啊，他的名号，你真的急难的时候啊，或你真的碰到问题的时候啊，是可以被救的。他说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当你不停的很诚心在念这个名号的时候，你的心啊已经开始在往内收了。哦，我不是在外面一直攀援啊，本来我是在外面一直攀援，那你这个心就随着境转，你肯定是被你出生时候那个八字那个紫微斗数给带着团团转，你就随着那个外境在起舞，你对你自己未来是没有任何掌控的，那就在那命盘上。但是当你开始修行，你能够反闻自性哦，就是说你能够开始往内观，你开始安住在你的那个能够内就是安住在当下哦，安住在你清净心当中的时候，你已经跟外境开始 detach 了，你已经跟这个命盘哦，你原始那个命盘开始已经有不同的走向了。那么如果你没办法安住在自己的清净本然自性当中，功夫还不够，那么你就去念这个佛号，你安住在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上，安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上，也是 help a great deal。 为什么？你还是一样开始安住，你只是说我第一步我还要需要个拐杖，我安住在这个佛陀的名号之上，我安住在阿弥陀佛的名号之上，我安住在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之上，这是第一步。之后我功夫越来越了得，或许有一天我安住在我自己的清净本然自性之中。那么这一个名号其实他说没有问题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心无所因无所住的话，你就至少住在那个名号上面，那个佛号上面。他说这就很棒了哦。那么你跟他感应道交，那你念久了，你的心不再对外攀援，其实你的那个命运已经改变了。你 会随着你的八字你的紫微斗数走是什么，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你随着外境继续走，那你当然是在那个轮回的洪流里面继续走，然后你也就阿赖耶识里面种子该怎么着怎么着，那个恶缘该出来的时候你也只好应接哦，就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改变，所以说三生四智还有这个三生啊，就是你这个应化身，就是佛菩萨的应化身，你要跟他搞感应道交，你才有办法见得到啊，不然的话他在你旁边你不会知道的，他要帮你你都不见得愿意被他帮哦。所以你看那个这个，如果又讲回这个三生，也就是说我这一念心性哦，我这法身其实是我的法报化，不是我的佛的法报化三生哦，是同时具足的哦，法身、报身还有应化身。那么当你这个三生呢、啊，他说你这个三生呢、啊，你完全明白了这个体相体嘛，我的本体性相一如或体相一如啊、哦，色空一如，色空不二，你完全懂得这个道理，你真的是能够不再随外境起舞，你能够离相，但又不断灭相，这就是因无所住而生起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啊，他告诉你，你的这个三生啊，你的三生啊，你明白这道理，那么你的五运是不是前五世、第六世、第七世、第八世，你的前面的这个五运八世，那么你就可以完全的转化了，就转化成般若正智。他是这么在教我们啊，所以你这三生其实是同一生，你不要以为三有三个不同的身体，他这三生其实是同一生，就是你的如来藏在显不同的相用。所以其实我们上一次啊，上一堂课，哎，我来问问啊，我也很快再问一下，有些同学我一听就是有 feedback 的，我知道听懂了，我想问问，随便问一下哦，就很快问一下，上个礼拜二我们讲那个如来藏，然后开始一念不觉到了第八世呢，阿赖耶出来是比较污染的，对吧？染其实半染半干净，一半干净一半染污，这个阿赖耶是出来了。那么阿赖耶是大仓库，会现果报，所以这果报一定会有这个身体嘛，也会有外境啊这一段，然后你的果报里面一定会有个很深层的自我意识，这个我的这个存在，那么你才会去接这个种子，这所有一切都是你啊，然后从你开始这个出发，从我开始出发这一段呢，我大概 quickly 想那个问一下，大概听懂多少？我就看前面这边有一些人，我是已经有 feedback， 应该就看懂了。那个我看前面那个 Eve， 你星期二那段你听了大概差不多吸收多少？ 哎，我听懂了。哎，等一下，我听到吗？我听懂了， 听得到，就听得、哎、就那段是听得很懂的。 啊，听有听清楚，对 ，OK， 好好好，那我随便再找一个。那姚如呢？哈喽，姚如，你要先 有我有喂啊，我上个礼拜我只听了一半，我后来有事我就没有听了，所以我不是还没有不是很了解，对。 那你录音要补上哦。 OK， 好的，好。 对，那就你看随便问一问就抓到没上 有上可是因为后来有事就没有上了。嗯， 好 OK、嗯欸、Tracy 你听懂了没有、啊、上礼拜的课？ 有懂，可是你要叫我讲我可能又七七八八的。 哦，好，没关系，可是就是听的时候听懂了。 对，听得懂，是完全可以理解那个整个流程跟过程，可是叫我讲的时候我 又讲不太出来，这很糟糕。 这个要慢慢来，可是我跟你讲，你有时候讲不出来其实是没有完全懂啦，就是你大概懂了一个大方向、 嗯、 你要真的能讲出来、嗯、你要讲的比如说像你逻辑很清楚你讲出来，那个就是你懂的、 okay。 那等到反正轮到你讲那个楞严经的时候你也是一样、 嗯、 不需要照经文、 okay。 就是重点逻辑讲出来，我一听就知道你其实懂。好，那没问题，好，就大概先问一下，感觉一下。好，那这个其实 老师对不起，老师对不起，我想问一下，上礼拜我就在想说，你在讲寒，就是讲这个第八世的时候，你一直有带入到那个寒长，但是你怎么都没有提到易收这一个部分呢、啊？ 哇，那个阿宝一听呢，就已经那个看过那个境界法师的那个。唯识学啊，易熟都出来了，你看看不得了了。 所以 这之前你上课也有提过啊，就是里面有寒藏和一手。对 对对对，我跟你讲，其实上次是这样，我上一堂课啊，我只是先把大的概念啊先介绍出来，就是它是一个仓库啦。其实我没有用一手这两个字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大班啊，我有点想尽量少。一下子太多名词，你知道上次那个新同学已经跟我讲说太多新用名词已经乱掉了，所以我心里想再讲个易熟啊，所以我只讲说他会把那个业力种子释放出来，会有果报出来，果报体出来，我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讲法把这个带进去。但我下一堂课我就真的规规矩矩把那个五蕴的那个表拿出来，我就会要讲易熟了，而且会让他们，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想问说，那我学五蕴到底跟我生活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是有关系的，会让他知道因缘果报哦，你做了什么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果报，但这个果报不见得马上会现。所以那个易熟就是讲说，很多时候他那个易啊是说我下一辈子才会现，或者我几十年后才会现，但是你甭着急，你善一定有善报，恶一定有恶报。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今天帮了人，你看啊，易熟还有它性质是不一样的。我今天帮了这个人，那个我无畏不施，并不代表下一辈子我跑来之后就有一个人要无畏不施，我不是的。我可能得到那果报是什么？是长寿哦，我可能得到果报是健康。那个性质是，就是说它不是我给一颗糖就得到一颗糖，我可能得到别的东西，但是我更需要的，但是跟我当时给了一颗糖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果报。然后还有一个是数量上的不同。对，你这个问得很好，是我上一次也不敢讲这么多，你看讲那样子已经乱掉了。所以我下一堂课呢，明天我就从五蕴那张表重新讲一次，之后再去 review 那整个 overall 的这个 flow 过来。那阿宝我问你，我说第八世有带入一个我，就是说我第八世出来会第七世有个深层的我，你这个果报体里面会有一个自我的意识，这个地方你听得懂吗？就当时在讲的时候， 听懂， 听懂了吗？所以 对，就是很深层的一个我值嘛，每个人都有一个，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们班我想都懂了啦。就我就得稍微再研究一下，因为我听像什么 Wendy 他们讲，这上面 feedback 都应该是懂的，所以我要再回去，在这个地方要再稍微把他们那个搞定才行，不然的话他这个地方没弄懂，那搞不清楚五蕴到底跟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那个阿赖耶识就很重要。其实还有很多要讲的是说，我们班是因为长期上课，我还会讲说你要怎么从第六意识切入。对不对？你要去念经啊，你要去禅修啊，你要去改变你的生活等等。那这个就要看明天上课有没有时间了。好，那个三生啊，我跟大家提一个醒，在我们之前曾经学过有一个章节叫做忏悔品。如果你手上如果有那本蓝色的啊《六祖坛经经义》那一本书的话。它是在245页，你有大家还有没有点印象？他说啊，你要忏悔啊，讲的那个有这个法身佛、报身佛跟那个应身佛或化身佛这一段呢、啊，我觉得对于法报化三身的解释，我觉得其实讲的特别好，特别到位。我还记得那时候好像 Carol 还给我们做了一个 presentation 哦，对不对？那时候 Carol 还很快的帮我们。讲解了一下，就是清净法身佛啊。如果你用别的经文，你可以去翻一下。在我只知道蓝色那本是245页哦。那个，就如果用其他经文，你可能找一下在忏悔品。你看啊，他就跟你讲说，这个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他们在讲这个六祖在讲法身啊，清净法身。其实那个法身是什么？你就去。你真的去感受，我们现在要讲的绝对不只是名词哦，这个名词是没办法，你稍微带一下你会有概念。其实真正在讲我们那个法身，我们的佛性啊，在讲我们那个法性，其实就是一个清净本然的自信。他说记不记得那时候讲，他说你就像一个大太阳啊，非常的光明哦，那个没有任何的染污，但是上面会有浮云覆盖。浮云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无明啊，就是我们的颠倒妄想，很多的杂念出来之后呢，到时候楞严经后期会讲， 哇，你那个杂念出来，竟然就开始地水火风，那个结块了，色相都出来了，你那所有的浮云无明就把你的太阳给罩住了。但是你的太阳有没有被染污？没有啊，只是说它的那光被浮云遮到了。那你这个云啊，这个乌云啊，你就要把它给拿掉。拿掉之后呢，那太阳的光呢又现出来。然后这个就是你可以去看看那个和明清净法身佛啊，他说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真的就是我们所有清净本然的那个自性，你要相信它从来没有失去，也从来没有染污。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他说其实就是我们心里打妄念，那个太阳就被乌云给遮住了。那他告诉你说，你真正要做的呢，是说你不要起妄念。但是你这个不要起妄念呢、啊，是说你第一个，他告诉你你不要起心动念，但这不起心动念肯定不是断灭。如果你学过开心禅一阶的禅修，你就知道，当你对着一个镜，你在禅修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啊，跟你的那个五官是 focus 在那镜上面，你是完全的觉知的，你完完全全知道 what's going on， 但是你并没有起心动念。所以你学过这个就是止观哦，这个就是止。不是止观止那个叫做止根观止禅，这个就是你止在这个地方、哦、如如不动。那对于六祖坛经里面的慧能，他就告诉你说，你真正皈依你的这个，你皈依你的法身自性的时候啊，其实你什么叫做皈依，你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他不就告诉你吗，你不要有这种不善的心，不要有嫉妒心，不要有这种禅取的心哦，不要有我执的心，不要狂妄，不要狂妄，就是贪嗔痴慢疑功高我慢这些心不要有，你就是皈依你的自性了。其实没有那么难，你不要把它想得多复杂，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只要能做到这一些，无我心、狂妄心、亲人的心、那个慢他的心、邪见的心、哦、共高的心、共高我慢，这所有一切你不要有这样子的心念在，你就是皈依你的自性，你就是皈依你的清净法身了、哦、那他又跟你讲说，所以这一段你看他那个六祖坛经，如果你真是念熟了，你禅宗这个、哦、我觉得其实你的会进步很多。那你看他也告诉你什么叫报身，报身这句话我也特别喜欢，他说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报身是什么？就是你的相光明嘛，相用是什么？是光明的觉知的。你一旦光明了，就是说你一旦不起心动念，你那光明透出来的时候，摩尼宝珠的光明透出来的时候，你那一照，所有的千年的累积的那些尘埃灰尘啊，所有的一切是不是全部照透？还记不记得十番显见里面有讲，那个光照进来的时候，哇，你看到所有的尘埃，你才看到你有这么多的尘埃，这么多的那个妄念，让它慢慢慢慢的沉淀下来、哦、所以你这个智啊，般若正智一旦现前一智，你所有以前的那个痴迷啊、贪嗔痴慢疑啊，那些无明全部都照破了。重点是在哪里？莫思向前，你已经过去的事情是不可得的，你就安住在当下哦、长思于后，那个后是什么？你就不要再想以前的事情，不要再去攀缘。你的意根是不是每天在攀缘法尘？他叫你不要攀缘法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意根，他告诉你不要攀缘法尘。那么在梦境里面，你就是在这个如幻如梦的境界里面，你要知道那所有一切是虚妄的。那么楞严经学过，你已经知道是虚妄的，虽然你没有证悟，但是你要有这个概念。你开始啊、哦，真的对很多事情你真的是 take it easy， 但是我们人啊、哦，因为那个习性太久了，你会一下子又执着在里面，又冲进去了，那没办法，想到了把自己拉出来。所以为什么这些课啊要经常上？那么那个禅修每天五分钟，我觉得五分钟其实够了。你要是能够一直每天五分钟，那不得了，那个力道哦，你就可以随时随时随地，当你那个心猿意马的时候，这个心起无明啊，或那个妄想的时候，你会马上告诉自己我又来。那你对外面有很多事情、 哦，你就比较不会再去这么的仇恨啊，就是说人家你会慢慢慢慢放下来，但是我们那个无明会随时升起的，这没有办法，你也不要太怎么讲，好像觉得说哎呀自己怎么都没有进步，那你千万不要这么想，不要放弃，不要气馁，你知道这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你会慢慢慢慢越来越容易放下，但是你的无明还是 once a while 会一直起来哦。那么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罩门都不一样，像我自己就是很没有耐心，很没有耐心，当我很没耐心的时候我还是会发作，但是发作完之后我又跟我自己讲，你看我又这样子了，所以但是会自己 recognize 自己那个问题又出现了，这就慢慢来，这不会一天中间一天消失，也不会几个月一两年就消失，这是一个长久的长远的过程。所以他这边他讲说这个圆满的报身，报身就是那个光明哦，就是那个相用，就是你能够照亮，你能够集而长照，照呢能够照破这个无明哦。讲的这个东西就是讲报身哦。但是你看后面他又跟你讲，他说念念自见，但却不失本念哦。其实他告诉你，不起心动念并不是断念，绝对不是断念，只是你念念你是安住在你的清净本然的自信当中，清净安住在你的真如本性当中，所以啊，你内心是如如不动，你对外呢从来没有人，佛陀没有人叫我们不要入梦，你要救众生你必须入梦，但是你进入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是一个梦境。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上金刚经的课啊，那个米鸠仁波切他就告诉你说，当你在梦中的时候啊，他说我们在梦里面吃这个披萨，吃这个披萨，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披萨是假的啊，这个整个是个做梦，哇，那披萨好香啊，吃不到的时候非常想吃，要想方设法吃到，吃到的时候好开心啊，哦，那么如果你知道它是梦啊，当你吃到的时候你不会太高兴啊，那么你没有吃到你也不会太难过，重点就在你知不知道它是一个梦境。当我们都 realize 我们现在在六道轮回里面其实是我们真如本性随缘变现出来的一个境，那么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这个东西你不用太真实的抓着它，因为它根本就是虚晃一招啊。重点是你说那为什么，哎，我就说老师我都听懂了，我也知道我们在做梦，但我怎么老是放不下，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讲，因为你没有证悟，你现在只是知道了明白了，但你没有证悟，你没有证悟就像你自己没有去做那个水加上硫酸会爆炸的那个实验，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到那个境界里面，就是这样，你没有证悟，所以就一直苦口婆心跟大家讲要禅修要禅修，尤其是敏鸠仁波切外面禅修的课太多了，他是真正正统的那个，真的是非常地道，就是跟我们所学的这整个是正道上面的一个禅修，完全是能够让我们如虎添翼。你到外面去有很多禅修课，那个学半天，我觉得效果不是很好啊，哦。那最后他还有一个什么？他还有在讲一个那个应化身啊，哦，百千亿应化身。他说应化身是什么？他说应化身啊，他说若不思万法哦。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为变化。其实我那个应化身就是随着我们的一念心性所变现出来的，我们也是应化身啊，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染污，我们是在禅如来，是染污的缘起，那个佛菩萨他们是清净的缘起，这上堂课星期二有讲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是依止我们的第六意识心啊，你是染污的缘起，佛菩萨呢他是依止那个清净的真如本性，所以它是出禅如来，它是自在大用妙用哦。那地水火风所有东西其实跟它自己自身无二无别，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界限，而且所有一切它知道都是幻有，当它真的证悟，我讲不是了解，是证悟到这所有一切其实是幻有的时候，那个时候它在梦境里面啊，就完全没有任何束缚。我们为什么会碰到墙头痛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都不行，就是因为我们没证悟啊。哦，你现在明白了，你就顶多稍微放下一点，你证悟的时候大开元界，你就出禅如来。所以所有东西都是随你心念，你心念你随着恶念呢就下地狱，你随着你的善念，哦，你可能变天人变国王宰相，但是呢 as long as 你不明白这个空性，你永远都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上三界也好，下三界也好，都还是在这个六凡里面打转。但是你至少知道说，哎，它这个应化身，我们的应化身就是随着我们那个染污的，就是 有所住的念头，善念也好，恶念也好，都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那佛菩萨他们不是，他们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时候他现的就真空妙有的大用、所以这个地方你一定要能够听得懂，这一段特别重要、所以当你在复习这边的时候，你可以去把那个、前面那一段忏悔品拿出来看。我觉得有几句我就特别喜欢，说你说法身本具哦、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佛。法身是本具的嘛，所有人原本具足。但是第二个呢，他说如果你念念每一念都能够自性自见，所有的念头是非常的清净，非常光明，你自己非常安住在你的真如之上，那你是报身。那么从报身再去思量、因为你当初因地发心啊，你这个众生有求你必应，这个时候思量呢，你就是化身佛。这一句在那个蓝色的那个251页，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没有这本书的啊，能不能找到这一句。我觉得这一句特别特别特别重要，法身本具。第二个呢，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佛。再来呢，从报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这个地方啊，一佛三身，好，或者说 一体三身，这个地方你要把它给弄明白，这个地方很重要。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看再翻回原来，还有一段比较重要的是讲我们那个四八事跟四智。八事啊，等一下啊，把它翻到那一页，书要翻哪去？怎么讲的？想。到五智一智场后面还有啊，他说啊，这个第四哦，后面他说你三身搞定之后，不是那个四智，也就你的那个八事啊，就转成四智了。你要知道啊，不是把事给灭了之后啊，才有般若正智出来，绝对不是哦。当你明白到所有诸法万法当体即空的时候啊。虽然就是八事，就是轮回，就是烦恼。随境呢，境缘呢，就是四智，就是涅槃，就是菩提。所以他告诉你，当你了解到你在梦境里面，当你了解到万法当体即空的时候，菩提就是那个烦恼，烦恼就是菩提，它两个是体性相同，只是它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我跟你讲，对佛菩萨来讲，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对我们凡夫来讲，你没证得空性，烦恼就是烦恼，那个轮回就是轮回。但是对于证悟的佛菩萨来讲，轮回跟涅槃是同一回事，他不会只住在涅槃里面，他也不会只住在轮回里面，他觉得这两个没有什么差别，他住哪都可以，是看哪里需要他，他就去哪里。而且他最后知道连他自己吧都不是真实的，不管他去哪里呢。但是我们不可能，我们现在会很痛苦，因为你没有证悟，你只是明白了，明白了你知道，你明白了之后，你的功力顶多说能够自己开解一下自己，但是你证悟的时候你没有痛苦了。所以昨天呢、那个是不是仁波切有在讲一个课，他说割离王被割，还是前天我也忘了，他说反正割离王被割身体的时候到底痛不痛啊，他就选择痛或不痛，或既痛既不痛、他说其实你割离王割结身体，当 你完全证悟在那个梦境的时候，你完全知道那是假的时候，你不痛的、你痛也不痛，其实你根本 不痛了。那个你会痛是因为 你的确就是完全没有 focus 在你自己的，你完全 focus 在自己的身上，你当然痛。你认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时候，你当然痛。但我最近啊，在做一个实验，哎，我觉得啊，这个实验呢，真的让我发现啊，那个觉知的练习啊，你看我前一阵都还没有真的一直说提醒你们去上那个开心禅。我自从开心禅里面学到一招，就是说你啊， 可以 focus 在你的觉知上面，就是说你有痛觉，你就 focus 你要拉你自己出来啊，就是应该怎么讲哦？看看是怎么去解释。其实应该是说，见见之时，见非之见。在开心财里面也有学，其实啊，你有另外一个觉知，你这个觉知啊，去观察那个痛觉。你去观察那个痛觉，其实那个觉知并不痛，觉知本身不痛，是观察痛觉那个觉知不痛。你有一个痛觉，但是呢，你还另外会有一个觉知觉察到你自己在痛，另外那个上层的那个觉知是不痛的。那么我在做瑜伽的时候啊，那个拉伸啊，痛到痛彻心扉，因为我最近也在练重训，那拉的那个时候太痛了。那个瑜伽的拉伸，你问 Carol 就知道，那个拉伸不是我们重训的拉伸，那个拉伸太可怕了。那你上重训之后更痛，我一开始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就开始练习啊，把我自己觉知再带到上层，我那个觉知是不痛的，我在看一个痛的觉知。所以见见之时，见非之见。当我到那个地方，当我 focus 到那个觉知的时候，我竟然开始没那么痛，真的有用。但是呢，你一会儿你会被拉回来，又开始痛。所以啊，我已经发现这所有的东西，这个教法，这整个东西是有用的。哦，那么你开始去 focus 在你想睡觉的时候，你去 focus 在你的那个想睡觉的那感觉，那个 drowsiness， 你就会发现。哎，你不想睡了，你醒了。那么你自己抽离出来，去感，去观看你那个痛苦，或者是饥饿，你就发现你怎么不痛不饥饿了。你要把你自己的感知带到再更上一层的那个觉知才行。哦，这个哦，其实就是一连串都是有关的。你这个四智啊，八识算转四智也是一样。你在染污啊，在你没有办法觉知这是梦境的时候，你完全是在那个八识里面，你的意识心就不停的在狂乱的在那里像发狂的那个野马或疯猴子的心，你的第七意识呢，不停的直着那个自己，永远都直着自己，那第八意识呢，就天天散种子出来，也不干其他的事情。哦，他的认知里面就是那仓库里面的种子，那你前五识更不用讲了。全部就是在那个为非作歹，要不然呢，你不为非作歹，你也是一样长受自己的果报，好的果报，坏的果报，我们说嘛，人生本质就是苦，你最后还是苦。所以你这个整个事情啊，你必须要能够转换，一定要能够把它转换过来。哦，那我们今天反正我们上课也不要上太久，现在也 上了快50分钟了，我们看看有没有问题。下一次上课啊，我们讲这个八识转四智，因为这段呢，特别重要。我们在明天上课，我们把五蕴啊复习一下。那么我们再下次上课呢，我们五蕴不复习，我们直接告诉大家怎么把这个八识啊，为什么当你证悟之后啊，你就可以转成这四智。那么这四智就是我们这个菩萨佛啊所讲的这个初禅的如来，你不再被自己绑住了。你整个是真空妙有限的，是妙用，是大用哦。那我们现在没办法，是这个八识就真是没办法。那这一段我看看啊，这一段好，我们下次讲，然后会开始接着讲那个智长啊，智长开始后面几个。